欢迎收听热血悬疑刑侦小说复健结案报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深蓝蔚蓝、八千里路、扶风，后期青玉，来月文化制作出品。 新建抬头看了一眼他办公室的门牌，档案室三个字看起来尤其刺目，也没兜圈子，新建开门见山。 乌世国的案子现在是我负责。 他说完，钱真愣了一下，然后再看向新建和复制的时候，一脸的同情冷笑。 哼，恭喜，希望检察院的档案室待遇能好点。 换言之，他之所以现在扎堆在这些堆积如山的旧卷宗里，都是拜这个案子所赐。新建皱了皱眉， 这案子具体能有多复杂？ 有多复杂？ 钱真笑着转回身，走到办公椅坐下。 哼，复杂到我他妈的还没搞清楚到底怎么个情况就进来了。 这口气钱真憋了很久，从被强制调离刑侦队，再到美名其曰升官到这个档案室，他能忍着没出去跟人干一架，纯粹是他从小家教好，修养好，换了别人800年前就爆了。 能跟我们谈谈吗？ 新建一边说一边人走到档案室，找了个椅子坐下。复制站在旁边四处扫了一眼，没说话也没开口，那态度摆明了今天钱真不说点什么他们不会离开。钱真刚想说话就被电话铃声打断了，他站起来去接电话，没听两句就下意识地看了新建和复制一眼，两人相视而望，眼底一沉。果然钱真挂了电话，摊了摊手， 通知我开紧急会议。哼，这时机掌握的真是见鬼的准啊。 比了一下门口，钱真有点冷的笑笑， 请吧二位。 然后在跟新建和复制擦肩而过的时候，很低声地说了一句， 在局里你们什么都问不到，等我联系你吧。 说完他有点不耐烦地把两个人请了出去，然后毫不客气地摔上门。演得还挺像，要不是刚才那句话，大概新建现在的心情会恶劣上十倍不止，但是现在也没多舒畅。这案子比最初他所以为的复杂，弄个不好最后他也得跟着赔进去。复制看了他一眼，对于新建脸上难得一见的凝重感觉有点微妙，然后他率先下了楼。 走吧，回去还能赶上晚饭。 新建跟着下楼，忍不住吐了句槽， 你这种除了吃就是睡的生活模式，对于提高猪之类的哺乳动物的自尊心其实挺有积极作用的。 走在前面的复制懒懒地瞄了他一眼， 你以为你说的这么含蓄就表示你有文化了？ 后面的新建乐了， 我都说到这份上了还含蓄呢。 对此已经有过太多次口头之争，最后下场惨烈的男人聪明地选择了缄默。走出公安局行政大楼的时候，掏出了一根烟，点了咬在嘴里。新建看着他，在开车门的时候插了句话， 我想去趟良乡。 已经坐在副驾驶上的复制只是把头靠在车窗上，顺手打开了车上的音响，然后闭上了眼睛。 开车。 监狱这地方就是你到过几次都不会变得习惯，从骨子里会泛出一股很阴冷的悚然感。哪怕是如新建和复制这样常年跟犯罪分子打交道的，也不会喜欢老往这地方跑。在接待处大概表示了一下来意，办事人员客客气气地招呼两人坐下，然后去打电话。大约过了半个多小时，终于有人走了出来，看样子是个领导，刚看见新建他们就笑得阳光灿烂。 哎呦，检察官同志真是大驾光临啊。 这用词让复制有点想喷，不过最后还是忍住了。 握完手，喝完茶，又问候了一遍彼此吃没吃饭。新建终于抽了个空，把来意说了。这位领导立刻表示出了难为。 哎呀，你知道，我们没有正式的公文是不能轻易批件的。 公文稍后会给补上。 哎呀，这个违反程序啊！你说我们单位本来就卡得紧，要不等你们拿到了批文再过来。 有些矮胖的中年人说起话来不算多利索强势，但语气之中却没有半点退步的余地。新建皱了下眉，对面的监管还是笑笑，一脸建议的表情。当即新建有点后悔，他后来跟傅志两个人从监狱出来上车的时候，没忍住嘀咕了一声： 我来错了。 傅志笑了下， 呵呵，早晚的问题。 这案子既然已经被抗诉了，被人知道办案人是新建，不过是时间上的那点落差，监狱这边不可能没有准备。陈检察长还真是丢了个好差事给他们俩。到了院里，新建直接跑去找了老处长，有些话之前陈瑞在的时候没有给他说清楚，现在碰了一鼻子灰，总得把该搞明白的事给弄明白，不能到时候连怎么死的都不知道。傅志不失时机地冲去了食堂，新建从所长办公室出来又找到食堂的时候，傅志就在闷头啃排骨，旁边的位置照例空着，饭已经给打好了。在边上吃饭的其他同事看见他就招招手： 新建过来，你家那位饭都备好了，真贤惠。 新建笑了笑，傅志头都没抬。说起他俩的关系，其实回头去想有点莫名。傅志比新建早到这个检察院，他是一毕业就被处长要来了，因为在学校里的成绩表现很不错，当时带他的教授导师刚好就是老处长的熟人，提了两三次也就上心了。至于新建，以前是在地方检察院干的，那丰功伟绩数出来非常的有励志感，因为一个案子需要合作，到院里帮过一段时间忙，顺理成章的被检察长排除众议给留了下来。而他们俩是在大概知道对方半年之后，才发觉原来彼此是校友，同所大学毕业的，但是在学校里完全没有交集，更没有说过半句话，理论上应该同堂上过课，但没有任何的印象。但是或许就是因为这点渊源，平时不太喜欢跟人拉交情的新建意外的很喜欢去找傅志，时间长了慢慢形成了一种模式。两个人一起去提讯的时候，车上的位置一个到了，另外一个肯定是预留好的。食堂里大家也是宁愿和其他人挤一桌，也不愿意插在他们俩中间被无视。傅志的性格太过于慵懒，对什么都漫不经心，新建对人大部分的时候是采取无视态度，跟他俩凑一起实在不是什么好经历。新建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饭，有点奇怪， 排骨呢？ 他旁边的人抬起头举了一下手上啃得不亦乐乎的排骨。 最后一份。 说完嘚瑟地挑了一下眉。新建怔了一下，然后没有什么心理压力地夹过傅志饭盒里剩下的那块塞在嘴里。 嗨，我咬过一口了。 傅志有点怨念，已经轻松解决把骨头吐出来的新建只是无所谓地歪了下头，右手习惯性地伸到傅志的脖子后面捏了一下，被捏的人浑身一僵，想说的话全都憋在嘴里说不出来了。见状，新建满意地扬起了一个得意的笑容。旁边的人看着他俩有点无奈地摇摇头，这世上真的是一物降一物，没人理解为什么新建这样的人会对着干什么都不冒尖的傅志这么死缠烂打，也没人理解傅志这种欲取欲求的被压榨感到底是个什么心态。大概应了一句老话，一个愿打一个愿挨。